的最骄傲的轻轻的上台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星星的霓虹糖，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最后这个 bling bling 的音效真太有童趣了，我都想伸出手看看我自己的手里面是不是有一支仙女棒。然后呢，也玩过抖音，有抖音账号的人觉得选了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瞬间感觉到这个周三下午好像充满了不少的电量。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依然是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下午的3:05。你好，我是戴毅。我们有请超级活力的姐妹俩登场，他们是 by two。带来这首《快闪》。 倒数剩3秒钟，我开始叫你英雄，站在人海当中，我快发疯。每次都有理由，我一手学不会从你而终，真的那么没用，撑到最后。想的装什么？冷血如火的脸孔，始终线索，我看破。 快闪，快闪这个名词呢，就是在网络快速的发展起来以后才出现的。那我相信听节目的听友当中，可能有不少人参加过这样的一种活动，这样的行为艺术有时候很有趣，看到人们也会觉得很提神。但白兔说了，生活里不可以玩快闪，但是爱情里不要做快闪一族。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或者参加过一次什么样的快闪行动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告诉给大家哈，互动方式：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玩笑别太认真，不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头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由。

我无法帮你预言委曲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那么普通，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 飞世这首《分手快乐》，我虽然没有开麦，但是我一直有在跟着合唱。我相信曾经在一段感情漩涡当中挣扎过的女孩子，可能这首歌都应该不陌生。在两个人分开后的很多个夜晚，很多个日子里，他都陪着你，鼓励着你。或许就是这一句“挥别错的，才能够和对的相遇”，才让你现在的生活恬静但却美好。我想那段曾经的情感，虽然说有过一些愉快的或者是不愉快的经历，但是在现在看起来，在变得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的你的面前，一切都已经是过往云烟，流年往事，只剩下此情可待成追忆。周三下午的3:38，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兆赫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的下午，你好，我是戴英。 偶尔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 角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贪玩的耳朵。爱是手中捧的红苹果，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 是李健带来的似水流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今天我看到了猫 CC 在微信平台上面的留言。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呢，是戴毅在2018年在节目当中认识的一位新听友。他今天发来两条留言，第一条留言是问候了一下在上午的直播时间当中嗓子已经嘶哑了的泽华。他说主持人的好声音是听众的福音，所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嗓音。嗯，谢谢你的关心。另外一条留言是说，其实今年呢是在啊，是在今年2018年的时候才锁定了 FM97.4 兆赫北京音乐广播，偶然间听到了和你一起唱，听到了戴毅的节目，于是呢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期待这个时间的到来。谢谢你这么窝心啊，这么暖人的这样一个留言，请你放心，我是不会当真的。听歌愉快就好哈。好，更多留言更多互动都可以，希望你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听歌以及唱歌的过程当中跟戴毅保持交流和互动。这首老歌带给你。 谁能听过某应该心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血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优势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总肤浅 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错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亏， 这首歌笑看风云变，你觉得浑身的热情被调动起来的话，不用面对面见到你，我就可以确认过眼神都是看过我本善良的人。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周三的直播，大一再次感谢，也请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 Mirror Mirror MGM， 明天周四下午见。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

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回到那个传。